现在是于峰占据优势。 解说潘林惊讶地宣布着场上形势。叶雨生凡和落花狼藉相遇，竟然瞬间就被落花狼藉压倒。在狂剑士的狂攻之下，叶雨生凡显得处境艰难。转播镜头时不时就要往公共频道那里特写一下，这是导播转播黄少天比赛时的习惯了。但是没有，频道里一直很干净，什么都没有。黄少天这场比赛的话出奇的少啊，李一博就这个问题说了一下。 看来于峰给他的压力真的很大，已经完全没有空隙打字了吗？ 潘林说着。场上两人攻防极快，他根本来不及去解说什么战斗的细节，只能在这说些旁敲侧击的东西。 于峰在百花的这一年多确实变得更加出色了， 或许是队长的职责让他更有勇气更有担当了吧。双方战斗节奏很快，叶雨生凡目前生命已到 71%， 落花狼藉还有 79%。 只看生命对比的话，黄少天在被动的局面下其实也换走了对手大量的生命，叶雨生凡本场开局生命就有 96%， 所以打到现在损失是 25%， 而落花狼藉是 21%， 事实上只是 4% 的差距啊。 这点上我们得考虑到落花狼藉是狂剑，于峰在做交换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大胆一些。 哎呦，就咱们说几句话的功夫，双方生命又有下降，叶雨生凡 67%， 落花狼藉 70%。 落花狼藉这是吃了一个大的呀，考虑到叶雨生凡开局生命的话，这时候生命领先的反倒是叶雨生凡了。 潘林满腔惊讶，因为从攻势来看明明是于峰这边占优的。 黄少天的防守能力向来很突出的，而且他的防守攻击性较强，这和他在队伍中经常要面临的局面有关系。 这倒是， 潘林表示了赞同。而有关这一点两人都没有细说，因为这个情况各种媒体报道点评专家议论直播里聊什么的已经多次说过了。黄少天的防守能力强，因为蓝宇战队中的需要保护的角色多，除了一个治疗，玉文州的索克萨尔也经常需要他来支援一下。但是对索克萨尔的保护又和对一般治疗的保护不同，因为玉文州也不是说随便来个人就直接虐翻的，他手速是慢，但靠经验靠节奏也自有他的一套战斗方法，所以黄少天对玉文州的保护更多的时候都会含蓄反击，这已经是蓝宇一套成熟的战术，从索克萨尔这里发动防守反击，所以蓝宇选手在这方面都有比较优秀的能力，而黄少天更是当中翘楚。此时被于峰压制，但是防守中居然取得了生命上的领先，不得不说黄少天的防守反击真的是效率非凡。作为三年队友，于峰不应该忽略黄少天的这一特点，可是此时他却好像不在意似的，继续顽强地做着攻击。 于峰是不是打得有些太不仔细了？他虽然占据了主动，但照这样打下去的话，主动却不能帮他赢得胜利啊。 这话刚罢，在直接可见的生命数据上，于峰居然也处于落后了。叶雨生凡生命上有 61%， 他的落花狼藉居然被杀到 58% 去了。 还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战略吗？ 潘林说着，结果于峰还真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双方的战斗节奏还是那么快，飞扬的血花中生命的跳动还是那么频繁。60%对57%，58%对54%，54%对51%，50%对40%。猛然的一次交换后，落花狼藉的生命居然出现一次大滑坡，竟然是从51%一次就被爆到了40%。 啊，这 潘林已经失声叫了出来，蓝宇的主场更是发出了胜利一般的欢呼。 不，于凤的攻势现在才要真正开始。 李一博看到这骤然跳降的数据，意识到什么似的叫了出来。血气唤醒，生命50%以下启动，狂剑士大幅度上升力量，生命越低上升的力量越多， 而此时的于峰豪迈地将落花狼藉的生命直接一步迈到40%，这10%所提升的力量将加大落花狼藉的攻击力和攻击判定，而攻击判定的骤然提升会瞬间加大黄少天那边的防守压力，他如果跟不上这种提升节奏的话，很有可能就真被打崩了。而于峰似乎就是想要在此时一波爆发，直接将黄少天的业余生凡打垮，卖血卖到40%，落花狼藉更是直接开了觉醒大招，嗜血奋战。提升，除去力量的提升，嗜血奋战再次给落花狼藉带来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的提升，而嗜血奋战赫然也是开启的反噬，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幅度提升攻击威力。短短的一瞬间，落花狼藉完成了一次属性上的大爆发，这爆发当然不是随意为之，是于峰早有计算，他计算清楚在这里凭借一波这样的爆发将最终击溃黄少天。来了，银武葬花再度卷起血雨腥风，而这一波提升来的是如此突兀，大概连黄少天都没想到落花狼藉会迅速进入40%生命的血气唤醒，会立即开启嗜血奋战，这一切在瞬间完成，落花狼藉的这一击和之前一击就已经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黄少天能瞬间掌握到这一提升的幅度吗？不能，明显不能。叶玉生凡手中蓝雨罩架上来的时候，瞬时就已被重剑葬花压回，落花狼藉此时攻击的强势判定已经不是叶玉生凡这样随便扬起的一剑可以招架了。中招，仿佛是蓝雨都一起斩入了叶玉生凡的骨肉之中，扬起的血花像屏风一般遮起了二人，只有他们的生命在数据显示中继续跳动着。叶玉生凡45%，落花狼藉39%，43%对38%，40%对37%，35%对36%，瞬间仿佛就只这么一瞬间，落花狼藉就已经完成了逆袭，生命就已经高过了叶玉生凡。此时根本没有交换，有的只是于峰发起的狂攻，落花狼藉的生命损失都不过是嗜血奋战状态下生命自动的流失罢了。能赢，会赢，于峰已经看到了机会，由他从一开始就一路引导，最终掌握在手的机会，他喜欢这种感觉，真的喜欢这种感觉，一切都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是那么的充实，那么的有存在感。32%对35%，29%对34%，25%对33%，20%对32%，控制得很好，攻击控制得很好，生命差距越来越大，更精彩的是落花狼藉的力量在下降过程中还在不断加强，攻势变得越发的猛烈。不过嗜血奋战的状态就要结束了，大幅度的战力提升要消失，接下来只能用狂暴来填充。不过已经适应了现在节奏的黄少天，狂暴的替补提升恐怕已经不足以完全压住他了吧，不过也不是太要紧了，稍稍牺牲一点生命也不要紧，就当是嗜血奋战的一次性利息吧，最终的攻势就要在这里发动了。狂暴，于峰没有等到嗜血奋战完全消失后才去刷上新技能，在嗜血奋战即将结束时就将狂暴状态给开启了，攻势在继续。不过正如于峰所料，比起嗜血奋战下降了25%的狂暴确实不足以帮助于峰完全压制住黄少天，需要交换，只要略做一些交换，12%的领先让于峰心里很踏实，只要这一波攻击之后战斗就要结束了。旋风斩，落花狼藉的攻击继续着，直接开启了旋风斩，将剑刃朝着叶雨生凡卷去。但是落英式，叶玉生凡骤然点出的一剑那么快那么准，明明发动的是比旋风斩要慢一点点的，但是却后发而先至，先点到了落花狼藉。 落花狼藉顿时不受控制地向下跌去。于峰心里一片茫然，怎么会呢？攻势怎么会在这里被打断？叶余生凡的出手竟然这么快，快得让自己完全无法去应对。这一击像是酒后在这里，像是蓄势很久一般，一点便断了落花狼藉的攻击。 在我面前卖血卖成这样，你胆子也太大了，你已经忘了我是什么风格了吗？ 黄少天终于在公共频道里贡献了一次他的文字，他在谈他的风格。这风格应该不是指他终于开始文字了这回事，显然是另有所指，黄少天话唠之外的风格。机会主义者，荣耀最大的机会主义者，一次破绽就有可能制造逆转的，一次破绽就有可能制造一击必杀。于峰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更不可能忘了这一点，他只是以为自己不会给黄少天破绽，不会露出任何机会，结果剑光，冰与剑的剑光好像结冰的雨水，一串串直戳在落花狼藉的身上。20%对28%，20%对25%，20%对22%，对15%，对11%，20%对0%。落花狼藉，32%的生命直接一波带走，夜雨生凡毫发无伤。果然是这家伙呀。于峰很无奈地看着落花狼藉倒下，这个家伙就总是在关键时候的突然爆发，瞬间就抢了你的风头。场上表现无论再努力再出色，似乎都无法掩盖这家伙在出手那一刹那的风华。原以为已牢牢握在手中的东西到底还是溜走了，那种充实转眼已成空。所以我要离开蓝雨啊。在蓝雨，你冷不丁的出现总是会将我好不容易营造出的存在感给击碎，这真的太残酷了。